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。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北部有雷阵雨，偏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2摄氏度。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转多云，偏南风2到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31摄氏度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残奥健儿战东京，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黑暗当中绽放光芒；贵州毕节4.5级地震已经导致60户民房受伤。另外转移群众400多名，宝马宣布即日起召回3561辆汽车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一下，盲人足球运动呢是一项在黑暗当中进行的运动项目。除了守门员的视力正常之外，其他的盲人运动员都需要戴上眼罩，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进行比赛，依靠着声音来辨别方向，打出流畅的配合。许多盲人足球运动员从来没有看到过绿茵场，但是却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光芒。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。 盲人足球的比赛规则类似于5人制足球，比赛双方每方上场5人，上下半场各25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带球奔跑、过人、射门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，而唯一能够帮助盲人足球运动员们判断方向的就是声音。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听音辨位是盲人球员们最擅长的，他们依靠声音打出精妙的配合。盲人足球比赛中特制的足球会发出响声，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主教练徐宇飞介绍， 球当中有6组的铃铛，滚起来它就会响。我们运动员在防守的时候要有位，或是控球如果没有很提早去给一个声音的话，就会很容易造成碰撞。 除了足球本身能发出声音外，教练员的大声指挥也是球员们打出配合的关键。 好球，好球，好，两边还在压，好，处理，好，大，漂亮。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一直要喊啊，如果我们不喊的话呢，他们在训练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碰撞啊、受伤啊，这样子啊。 盲人足球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，引导员。引导员会站在对方的球门后面指挥球员们进攻，充当球员们的眼睛。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引导员王贵顺说道， 最早的队员已经是11年了，因为我从2011年跟他们认识，我们长期这种配合，他们对我的声音很敏感，那这个就形成一个默契。 盲人足球是一项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运动，在黑暗中奔跑带球，首先要做的是克服心中的恐惧。队员张嘉宾说， 毕竟眼前都是一片黑嘛，你还要跑起来的时候还有碰碰撞撞的，确实有点害怕。当时确实跑起来真的不敢全力跑，就敢畏畏缩缩的，两个手只伸在前面，一直慢慢的跑啊，撞了一下摸了一下赶紧就躲开。 而训练中碰撞受伤就成了家常便饭，球员魏建森说道， 第一次碰撞了以后心里面会有一种恐惧感，教练让我们知道踢盲人足球你不受伤是不可能的，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哎，受伤这是很正常的，然后慢慢的就习惯了就好了。 在盲人足球的赛场上，中国队是一支劲旅。2006年建队后，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6夺亚洲冠军，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摘得银牌，在伦敦和里约残奥会上分获第5名和第4名，在2018年盲人足球世界杯中勇夺季军。东京残奥会，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、世界冠军巴西以及欧洲劲旅法国分在同一小组，小组前2名能够进军半决赛，小伙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顽强拼搏，团结协作，打赢东京，为国争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。听众汪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-9063反映，她母亲呢住在房山区绿城百合公寓南平院，因为单元门口外的道路只有台阶，没有无障碍坡道，所以呢日常出行非常不方便。那么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。 汪女士说，她母亲所住的南平院5号楼1单元门口出去后有几级台阶，因为母亲年纪较大，出行需要使用轮椅，这几级台阶使得母亲出入不太方便。 我们1单元一出去就是东出口，东出口呢它铺的是青石板的台阶，从我们东出口下去那块它台阶把中间给抹上水泥，是等于是有点坡路，但是就到最底下就接近那个铺的那种柏油的那种路，等于就是3级台阶。 为什么汪女士母亲住的1单元门口没有无障碍坡道呢？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，工作人员表示，